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锐锐好靓女，小强好多嘴，加埋小张张日日吹下水，我系风骚快活人。 哇，好惊！突然之间咁样，好星期四冇脾气，我系小锐锐。你做咩望出边啊？专心啲得唔得？ 专心啲，快啲嚟 ！One two three， 咩事啊？咩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得住你啊！ 星期四。一翻嚟就嗌交，我好嬲。 我冇啊，黐线！ 冇二身二身啫， 系啊，未嗌未嗌啫嘛，就系啊。 好啦，嚟啦嚟啦， 三就 三小时节目，风骚爆人陪住大家，雷暴警告。 Jumping, showering, the blood starts pumping. Out on the streets, the traffic starts jumping. With folks like me on the job from 9 to 5.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they never give you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For service and devotion. You would think that I would deserve a fair promotion. Want to move ahead, but the boss won't seem to let me. I swear sometimes that man is out to get me. Working 9 to 5 and 9 to 5啊，打工仔嘅日常生活啊。 Just to watch him shatter. You're just a step on the boss man's ladder, but you got dreams he'll never take away. You're in the same boat with a lot of your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day your ship will come in and the tide's gonna turn and it's all gonna roll your way.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you never get the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yeah, they got you where they want you. There's a better life and you think about it, don't you? It's a rich man's game,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it. And you spend your life putting money in his wallet. 星期四天氣多雲，幾陣嘅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家雷暴警告有成到今朝11:30。日间骤雨逐渐增多，吹和南至中南风，未来几日都系预计噶啦。有骤雨，日间炎热嘅。我哋有 Dolly Parton 开始我哋节目。Working 9 to 5，九至五嘅工作生涯易挨嘛。其实呢个直播室呢，我相信呢阿鋭鋭呢系我哋三个里面呢最少过呢啲九五嘅生活，可唔可以咁讲？ 系可以咁讲。 可以咁讲。 系啊， 因为呢 林 马老师绝对有过过啦，系咪先？ 有。 我呢都曾经有一段两年喺尖沙咀区呢某一间办公室呢，日日就系9至6添啊。有啲公司唔系9至5，九至六个。 系啊，多数9至6啦。 其实都几平常添啊。 你做乜嘢啊嗰阵时候 ？Office boy 啊？ Office man， 你知唔知我 apply 一定有 boy 过嘅？我 apply 啊，佢请个工业 office boy 咧，我 app 我申请过啊，唔请 我。我记得你讲过噶嘛，你想做 office boy 噶嘛？ 知唔知我衰乜嘢？ 衰咩啊？ 我唔识冲咖啡。 因为唔会啦，系咪？定系佢系咁意话一样嘢咋？ 我估啫，嗱， 我估啊，20-30年前嗰啲咖啡通常就咁样倒落。 我估啫，我唔知道，因为嗰时我未做过嘢，同埋嗰次一份工咧系其实我都系谂住做短时间嘅啫。 暑期工， 因为我等紧大学嗰啲放榜嗰啲咁样，几个月。 apply 啦。咁我其實真係完全腦裏面空白片，我都唔知道做啲 office boy 啊，即係咩咧咁樣。咁佢講數一大人，你知唔知沖咖啡啊？我其實我未即係我即係嗰時我真係承認，我真係冇一點做屋企嘢嘅。我可以學下嘅咁樣，我唔話唔識。咁佢都諗一諗，我估咋，我其實唔知道，最後都請 唔 請我？ 唔識沖咖啡， 佢冇請我啦。總之係啦，講就話我曾經都喺尖沙咀區有個辦公室咧，我嗰時咧都係為咗好似個名銜咧有啲陣勢，我先去做嘅，叫做 assistant manager of promotion department。 哇 ，AMOP 係咪？好似好巴闭咁样嘛，系咪 ？Assistant manager， 咁所以嗰时都过过一啲嘅办公， 朝九晚 五生活。其实做嘢唔难嘅。嗱喺讨论区上面咧，有个打工仔就问啦：各位打工仔翻工，你觉得最辛苦系咩咧？嗱，原来咧做嘢真系唔系最辛苦，你知唔知啊？ 嗯， 我谂人事关系最辛苦啊。 其中有一个咁样讲嘅，有一个就话 系 要早起身咯。咁 早起身，个个都要早起身噶啦。 因为咧，每一个人距离公司嘅距离系唔同嘅。 系啊， 有啲人可能要三个钟头前。 系 狗屁，阿Yui都系噶。其实阿Yui就温 化妆。 其中一个就系佢啦。你谂下嗱，譬如我哋十点钟做节目啦，我谂佢六点零七点已经系准备紧好多嘢啦。 要啊要啊，其实我又唔计嗰啲嘢嘅，我会计嗰只我要化妆，我要做运动先，或者我要食个早餐。先死翻嚟嗰啲，我唔会计喺我要准备翻工，又即系我要早起身，唔关事。你可以唔做噶嘛？ 系啊。 但个问题系，我由我屋企嗰度就系我揸车，或者系就系我翻嚟嘅时候，我起码就系坐底每一日 minimum charge 系一个钟咯。 嗯， 系啊， 系 啊，咁即系我揸车。如果我要搭车嘅话咧， 更 加计唔到， 更加唔止。嗱， 系啊，我只会咁样计埋。 香港都打工仔冇揸车噶嘛？ 系啊。 另外一个网民就话最辛苦系翻嚟嗰个过程咯。你揸车你留意。在马路旁边两旁的巴士站那条龙，如果你是打工仔，你每天要站在那里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还有不知道等几多班，或者你去到刚走了一班，诸如此类的。 我向他们致敬的， 是啊， 因为你要想想，其实尤其是是我， 喂，我是其中一个，你会不会向我致敬啊？ 你听我讲埋先。咁其实呢，我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住在咁远，我有车揸我都已经觉得远了，更何况的就是他跟我住在同一个区，每一天都是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冬天天都未光， 是 他就是要在那里等緊巴士等緊车，又要夏天的时候要被蚊咬， 是 他日日也如是，是不是好天晒落雨淋，他都在那里就是等车翻工咗喎，已经要承受咁多嘢啦，你想想是不是好值得即是大家尊敬 即 是对自己份工。 雷暴警告或者有时那些叫做黄雨警告你都仲要返 㗎嘛，大雨 你黑雨就唔使返啫，你那些黄雨啱卡啦中间你都要返，咁於是你就要挨雨啊、挨風啊，好似或者蚊咬啊，或者走咗班車啊，或者上唔到啊。你做過， 佢要住得咁偏遠 啊， 係嘛？佢仍然係每一日嘅話，佢都係會繼續咁樣去翻工。 有個網民就話啦，其實最辛苦係搭車翻去嗰個過程， 搭車都算辛苦嘅。係 入睇下你住得遠。唔係， 如果你譬如話你上到車，你又要熬出去冇位坐，係辛苦嘅。 係啦， 即係企喺個巴士度係有啲辛苦嘅。 係啦， 特別人好逼人嘅時候。 冇錯，天天如是。好啦，咁啊，另外一個網民就話，其實搭車唔辛苦，最辛苦係咩？冇嘢做。要揾嘢做嗰个最辛苦， 即系 会咩？ 会我试过，我试过 揾工都辛苦嘅， 唔系揾工啊，即系你喺公司 哦，喺公司冇嘢做， 老细 喂醒啦你 喺公司 揾嘢做唔会。 我真的好少听到有咁嘅情况。 我试过，我试过。咁咧嗰阵时咧， 你又做乜嘢嗰阵时？ 系另一间公司，旺角。 嗯， 旺角。 我知边，我知边 公司啊？ 系 喂。唔使讲 系 嘛， 我咪就系话佢唔该醒。 咁我仲讲落去好咩？ 系啊系，唔紧要，照讲啦。 咁嗰时咧就 有 啲尴尬， 有啲唔好讲啦。 哦，咁啊，总之坐老细房望到嘅，好近老细房嘅。咁但我职位咧就唔系成日有嘢做噶嘛。嗱，譬如举个例啦，你讲埋顺便讲啦。唱片公司佢咪成日唱片出噶嘛？ 系啊， 系啊。 做完一轮宣传之后， 冇嘢做噶啦， 嚟噶嘛。咁你日日坐喺度，你咪就咁坐。 因为你系被动噶嘛，你嗰个位系被动噶嘛，系咪？有唱片你先有得做噶嘛。 宣传啊嘛， 冇错。 咁我咪撩牙签咧，坐。 唔系你揭杂志咯，睇下娱乐圈点咯。 咯。我会系咁啊。如果系 我会咁谂咯。嗱，其实老细冇咁讲嘅，但我会咁谂就系、是、佢会点样谂我咧？如果我哋揭杂志睇报纸、 嗯， 因为老细嘅眼光唔同我哋噶嘛，佢会觉得佢喺度睇报纸睇杂志， 系 佢唔系翻紧，佢唔系做紧嘢。 系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误会阿马小强噶，系啊，成日都喺度唔知佢睇乜， 唔系 就系佢任何时间都系攞住个手机。 你觉得你做紧嘢，但老细觉得你睇报纸， 佢唔知你做紧乜噶嘛？ 系啊， 你好简单，以前我哋做编剧咧，又系又真系坐喺度，大家倾下偈啊，揭下报纸啊。 呢个系真嘅， 电视台有啲编剧 系冇错。你讲紧就 系娱乐圈好多都 未必未必未必。你讲紧系咩位？如果你讲你编剧啦，又或者系导演啦，导演系成日系咁嘅。 系啊， 以前咧我见到喂导演咧无无畏畏咁样，大家系围埋一齐咧，嗰叫老震荡啊。嗰阵时候佢就唔系叫好兴嘅。老震荡系乜嘢咧？即将要度紧就嚟紧有好多套嗰阵时候真系好黄金期啦。你可能就 系 话你急不即系不断咁样要度一啲新嘅剧本去 sell 啲老。老板啦，佢哋会点样咧？就会系大家坐埋一齐，大家真系吹水啊，乱讲嘢，乱讲嘢。咁你可唔可以话，如果你喺出边度望佢哋嘅话，佢哋似大家系一齐吹水啫，喺度讲笑啫，喺度玩啫。但系你撞下撞下咧，啲桥会出嚟嘅。仲有就系佢当佢 casting 嘅时候，系会见到乜嘢咧？你就会成沓呢啲咁样嘅，即系明州啊咩嗰啲报纸摆晒喺度，跟住咧就揭。诶，呢个女仔几啱喎， 系 系咁揾翻嚟噶。所以嗰时候点解你咁紧张？你一定要去一啲哇大嗰啲叫做咩传媒嘅，可能系晚宴啊或者系乜嘢？因为嗰张相好重要，你可能嗰一日影到嗰张相，佢觉得诶啱我嚟紧嗰个女主角，佢就试下揾你噶啦。 系啊， 好紧要噶，嗰阵时候咁样就 OK 咯。 系啊，揭书系工作， 揭书底嚟嘅， 文化又唔系好同咯。我谂，因为我嗰真系个办公室嚟啊嘛，即系得我一个喺度睇书嘛，其他嗰啲系会计啊、秘书啊咁，你明唔明？嗱、 嗯， 你成班编剧， 编剧知你做紧乜啦？ 就知你做紧乜？ 系啊， 如果 我明啊， 成个办公室打乒乓啪乒乓啪啪，嗰啲仲有打字嘅乒乓啪，嗰个人喺度， 你喺度睇，系冇错， 我哋喺度揭报纸，好肉酸， 系碍眼嘅， 咪就系专登揾啲嘢做咯，揾咗算。即系入打字机打完搣烂咗佢再打。 好多人惊啊你，好闪灵啊！闪灵你冇睇过啊？ 打嚟 都系打，都系打第一句，第一句，第一句。 打嚟打去真系救命啊！救命啊！ 好闷啊！几时走得啊？死啦！冇嘢做啊！老板睇住我。 秘书又及住我啦， 打到第十二封信啦，点算咧？仲未放工咁样。好啦，冇嘢做。好啦，另外一个人就话最辛苦对住嗰班婆吓。即系见高大见低踩， 系啊，有呢啲好难睇。 佢唔中意见到一啲人，但系咧又日日得喺佢隔篱，同埋有时仲要问佢嘢，甚至有时咧佢俾嘢你做，咁佢就会觉得，你明唔明啊？即系 好 一啲你唔中意嘅人， 明啊明 咁咯，仲要挨八个钟咁样。 但系实有嘅， 一定有啦。 边一间 office 或者你做乜嘢工，你都一定系有班系咯。 第八号， 系啦，第八号种子喺度嘅，一定有 嘅， 仲要系几个嘅噃，系啦，唔系得一个嘅，一个系唔成事嘅， 冇错。 但系佢一定系有几个咁样麻麻烦烦咧，侧边嗰度乌蝇嬲咁样噶嘛，系咪？ 茶水间系一个存在区， 系嘛？讲下啲八卦嘢， 梗系啦，系啊， 同埋听下咯，听下 有这事咯。 但系我觉得 OK 嘅，有时你可能加入佢哋咯。 系啊，做埋制造一啲 包球员，一齐做包球员。 唔系好似有一句说话嘅就系 ，If you can't fight them, join them。 冇错， 冇错， 埋一齐讲噶嘛。 系啦 ，OK 噶，我觉得。 好啦，另外咧就系觉得有啲 old seafood 咧，人工又高佢好多啦，即系高自己好多啦，咁样唔系嘛？同埋咧又觉得佢唔 update 啦，仲要。質疑你啦，喂，唔係咁做喎，激識佢自己心粒，喂，阿奧斯夫，其實我嘅方法唔等於你，即係我未必唔啱，不過你嘅方法係舊嘅方法，咁解，即係有啲錯住咯，咁先有啲後生仔，我擔心㗎，我其實預咗你哋咁諗，我其實一路都預咗你哋咁諗，我所以我專登讀呢個出嚟。 你講緊 我预咗， 唔关事。 其实唔系净系你，我都有呢个感觉。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加入咗有好多啲即系新嘅 DJ 入嚟啊嘛。有时你会觉得佢就 系 喂，而家只无端端咁样变咗海鲜行列噶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 系 游水海鲜，好彩。 系。 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哋会点睇啊？因为嗱，讲真，我哋以前做细嘅时候，我哋都有咁样谂过，系咪？ 我唔记得。 我有噶， 我有 咁谂过噶。我觉得嘅就系时间时代唔同咗，即系其实有时做嘢嘅方式会有。 有啲唔同。有時你哋好唔好唔好我未做，你已經話你咁咁咁唔得㗎。我哋以前點點點，我最憎就係呢兩句㗎啦。你而家咁樣係唔得嘅。你首先質疑我，第二樣嘢就係你哋以前點點點， 唔等於我而家要咁咁咁，係咪？係啊，世界變緊㗎嘛，係咪？即係以前你用 fax 機，我而家唔 fax 啦嘛。 冇錯啦，跟住你話你 fax 俾人啦，仲咁 做咩快？仲 fax 機咩？ 真 係㗎，我哋再同我哋再下一代，譬如我仔女咧，又已經又爭一決嘅， 一大決 啦，一大決啦。 同埋你有冇發覺嗰只？自從互聯網出現咗之後嘅話，你唔好再同我講你舊嘅一套啦。 系啊，真系 唔 work 噶啦，沟通唔到啊，大家 系冇错啦。咁所以有啲 我唔系针对你啊。 我明嘅，我作为一个海鲜佬， 我讲紧我自己，我自己都面对紧呢一个困扰，因为真系噶 无端端拨咗个海鲜行列。 唔系真系有，你有时你想佢好，你同佢讲讲完一大轮，佢又话我得啦，你等我自己嚟啦。咁 系系咪先困难嘅？ 唔系，我觉得佢就系真系有得俾佢哋做啦， 系 有得俾佢哋错，系咪？有啲咩事嘅话，我保你 ，OK， 咁就 OK 啦。咁早拍停佢， 冇错啦，佢要系有啲嘢佢自己有啲路要佢行嘅， 系啦。好啦，另外一个网民就话咧，啲老板好无理取闹啊，同埋咧，嗱呢一个咧，我觉得都几敏感嘅。佢有时觉得老板做嘅嘢其实有少少已经系唔系好 legal， 唔系好合法啊。但系佢又唔知道出唔出声好，出声老细话、你唔好理啦。 哦，即系擦边球，所谓 系啦，有啲擦边球。咁商业社会可能好多呢啲嘢啦，系咪先？即系可能唔摆得上台嘅。但是他作为下属他又觉得要提他、但出声又被老细拿回转头、所以他觉得很谷气。 但是老细多数都是无理取闹的、 是啊，是不是 多数都是无理？你问问这些老细， 不是啊，同埋啲上司多数是废 的。他的脑很细的。 细老细， 细 老的老细， 细老的老细，是吗？你自己都做比较多了，是吧？你会不会觉得老细一定要有这个特质的，是要无理取闹。但是他的无理取闹其实是有一些不佢講唔到俾你知嘅一啲做嘢嘅方法，唔可以話佢係即係 illegal， 但係只不過嘅就係你有時喺個商業社會裡面嘅話咧，你係要有啲咁樣嘅灰色地帶， 冇錯， 我只可以咁講，有啲咁嘅灰色地帶要行嘅，但係佢唔可以同你講， 即係海鮮就知啦， 係啊， 海鮮就知， 後生仔就覺得 冇錯， 咁樣做都得嘅咩？ 係嘅，係嘅，但係你又會明嘅，因為其實你坐喺老細個位咧，你就會知道，即係其實佢都係做緊佢自己應該要做嘅嘢。但是你永远是有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事、 你很快又月尾又要交租又出粮，你一定要想办法， 因为得他一个人想的、你不会帮他想的，你只会问他几时出粮的， 是呀，迟一日就闹了嘛， 是啦、最后呢有个网民就说不想做这份工，这份工日但是又要做、即是因为你转工不是说转就转的嘛，有时你要找到适合的工，或者适合的工又不请你呢，是不是，即是你揀人揀你，所以最辛苦就是做一些自己未必咁想做的工，每日翻工就唉咁 啦。哦，呢个好辛苦， 系咪啊？ 系呢个好辛苦。 但系而家啲后生仔多数比较洒脱，唔中意即刻走， 搵唔到都唔紧要，系咪啊？ 真系好多都系。 呢两个字真系可圈可点啊！叫做洒脱，我唔认为系洒脱。 一时啲洒脱， 哎呀， 变成洒狗血。好啦，喂，十点有冇人风骚快啊？今日星期四啊，爱好系列。 Yes， 今日要讲下嘅就系话能为你带嚟回忆。嘅一啲歌曲话我突然间都多咗好多回忆，翻晒嚟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外长王毅应邀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王毅在两国外长记者会上表示，今次访问印尼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了展现对印尼的坚定支持，亦都是为了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王毅說，雙方要做大國與鄰國互信互助的典範，繼續遵行元首的戰略引領，鞏固高水平戰略互信。兩國已經建立外長防長二加二對話機制，將會以此為平台，提升政治安全合作，同時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堅定相互理解和支持。 他又說雙方要做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引擎，兩國將會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和黃金印尼2045願景深度對接，彼此助力相互成就。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當局今個月中剛剛完成審批航空業輸入勞工計劃的第二輪申請，共向27間合資格公司批出2982個配額。第一輪申請至今已經有超過1300名輸入勞工到香港機場工作。他說在政府推動之下，機管局下個月起將會啟動本地機場前線員工的交通補貼。林世雄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說，香港國際機場每日客運量和航班升降量最高分別超過16萬人次和超過1000架，已經恢復疫情前分別大約80%和90%，而去年貨運量同比輕微上升3%至433萬公噸。日本外环县附近海域寻日深夜发生强烈地震，造成数人受轻伤。日本气象厅凌晨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呢次地震由6.4级上调至6.6级，震源深度从50公里更正为39公里。位于四国的外环县和高知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话，地震造成几个人受轻伤，已经送院治理。首相岸田文雄就说，已经派出直升机了解情况，将会尽快做好灾害应对工作。日本传媒报道，高知县宿毛市有水管破裂、路灯倒冧、电线断裂，外环县多地发生山泥倾泻。外环县和高知县部分地方铁路线路停止运行，松山高速公路因为震后安全检查，部分路段禁止通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同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18点，升166点，总成交金额32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3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4.8，升4蚊；友邦保险48.2，升1.4。恒生中国企业58.84，升6.8；美团97.1，升系跌4.5；中国平安31.6，升1.45；中国海洋石油18.54，跌2.8；建设银行4.87，升9仙；阿里巴巴68蚊，冇升跌；中国石油股份7.25，跌1.8；盈富基金16.64，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4.1，瑞士法郎0.911，加元1.376，人民幣7.235，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8090點，升129點。港金报22,11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2.13美元，卖出2372.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里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啦，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丰收快活人》。今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仍然有啊，到今日11点半嘅。咁头先新闻之前咧，讲咗打工仔咧最辛苦嘅做啲咩事啊？其实另外一个话题就系你最惊嘅系乜嘢？其实咧做不同嘅行业总有啲嘢惊。我每日翻工我都有啲嗱，唔好用惊啦，惊就好似强烈咗少少，焦虑啦，即系有少少你会担心嘅东西。例如话咧，好多网民第一个系惊乜嘢？ 职位不保。 到啊！ 迟到，担心迟到， 未必个个会职位不保嘅，即系未必个个咁戆戆噏噏嘅。不过咧，迟到呢一样嘢咧，如果嗱，我哋不能作准，因为其实你都住得近嘅，阿马小华，你算住得近系咪先？即系你个交通情况系唔会 可控嘅， 系可控嘅，啱唔啱先？咁而阿 Sarah 虽然住得远咧，大家又好早嘛，系咪？ 但系你有冇谂过一样嘢？永远嘅都系早到嘅人就住得远嘅人。 系，因为 越住得近就越容易迟到。 因为佢觉得咁近唔使唔早出门口啦， 松啲时间。 冇错， 系啦。咁啊，对于某啲打工仔嚟讲咧，佢日日佢估计唔到啊，所以每一天咧，佢出门口嘅时候都有啲焦虑，系惊迟到。 有啲人完全唔惊迟到。因为迟到已经成为习惯， 咁有啲公司会严谨要打卡咁啊，我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啊。但我以前出嚟即系做西装一族嘅时候，系要打卡嘅公司， 迟到红色噶嘛， 系啊，佢只要跳一卡就已经红色噶啦。 咁会点啊？ 咁如果 咁会点啊？即系如果系 睇间公司嘅规矩咯。 会传召你噶？ 如果轻微 就攞唔到勤工奖啊？ 口头警告啩？ 系 迟几多次可能扣钱啩？我唔知啦，即系系我谂，但系 因为差唔多九点咧，个电梯大堂咧好多人跑。 但系好有好多人会帮到打卡噶嘛？ 有啲唔得噶嘛？ 系啊，唔知啊嘛，所以问你咯。 系咁啊，另外咧，惊迟到之外咧，就系惊。 申請唔到假期，搶假期，因為有啲咧 聖誕啦、過年啦， 呢啲但我都覺得呢啲快樂嘅煩惱，你申請假期 咧 冇嘅，唔好放住喎。 買特別有仔女嗰啲就中意攞過年假啊嘛。 咁攞唔到咁點算？一家人企喺度，阿爸阿媽咁點啊？ 你要預早幾多申請啊？我想請問。 唔係啊，冇得預早嘅， 就 抽籤嘅有 時。咁你都冇得預早申請啊嘛？咁亦都係講緊個就你抽籤快甩嘅呢樣嘢，你更加冇得嬲。 譬如話你一個部門咧，一個普通職員，你上面有个阿姐或者阿哥 死霸住， 系啊，好烦噶，真系霸住噶。 其实真系有人霸工做噶啦。譬如有啲人咧就话，我一定要翻上昼，譬如翻 shift 嗰啲咧，我唔翻通宵更噶，或者我唔翻夜更噶，你翻。 我一定放礼拜六、礼拜日。 系啊系啊，咁样咁你会好谷气噶嘛？但系你又冇得同佢斗住阿姐阿哥。 系啊，阿姐阿哥，你 我放咗三十年啦，咁我都 突然间有一日话个礼拜日你放，哇，黄恩大石， 你总会有一日你成为阿姐阿哥噶嘛？ 系 嘛？ 系啦，冇错啦。 佢有今日嘅话，佢有今日，其实佢亦都有努力过嘅。 系啦，冇错啊。咁另外有啲焦虑就系点解老细或者公司要我做一啲唔关我事嘅嘢咧？我应唔应该唔做咧？咁嘅样， 呢个会 唔会啊？ 会啊， 喂，我哋 但系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系啊，梗啦， 谈论过噶啦。 我哋咪嗰阵时编剧咪负责卖奶茶咯。喂，买奶茶唔系我哋工作嚟嘅，但系差唔多时间。 但有人请你， 系啊， 其实有啲工作 边个去买奶茶？ 边个？系啊，你名都未叫 噶啦， 系啊， 就要去噶啦。 有啲工作咧，其实佢从来冇清楚话俾你听做啲咩嘅。例如话，我嗰时做个 PA 啦，即系电视台嗰边咧 ，PA 咧，其实我真系从来都唔知道有啲咩唔系我做嘅。 PA 系冇界线嘅 ，PA 系乜嘢都关你事， 所以嗰阵时 乜都闹你嘅。 系啊，买奶茶都系工作， 洗厕所都系我做， 梗系啦。 我最记得有一次去到拍一个节目叫。做猫头鹰系咪啊？ 猫头鹰时间有啊，陈慧英啊嘛， 陈慧英啊， 好嘢嚟啊！猫头鹰时间， 你申请做啊呢个节目， 劲啦真系！ 我嗰时一个年少无邪嘅青年，我唔会申请做呢啲节目。 系咪李道雄啊？猫头鹰时间系咪噶？李道雄啊，陈慧英啊， 陈慧英， 我觉得真系好难得个猫头鹰时间。系啦，冇错冇错。 仲有一个 卢远嘅，应该有卢远嗰啲咁样嘅。 系 啊。 咁我 卢远系乜嘢？蒙太奇？唔系蒙太奇，系迪娜。 系 啦。 类似嗰啲， 大家要睇嗰啲旧嘅历史历诶电视历史就知道啦。我嗰时一路要帮陈慧英先揸住高踭鞋嘅，知唔知？ 因为要啦。 系咯，咁跟玩。 佢坐低先着噶嘛，系咪？系啦，平时应该着对拖鞋噶嘛。 系 啊，啲女仔系咁样， 系 咁啦。 出外景咁帮佢玩住高踭鞋，咁你话喂？P A 唔关我事喎，咁冇得关 你事，关你事，你 觉 得佢开开心心嘅话，系你嘅份内 事， 冇嘢唔关你事嘅。所以我觉得 P A 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嚟嘅， 系啦， 系啊，你第二时你做乜嘢岗位都得，因为乜都关你事。 如果用今日大家爸爸妈妈嘅角度咧，你嘅仔、你嘅女去做 P A 咧，你真系唔好理佢做紧乜，你会好心痛。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同另一个叫做实习嘅，都系我嗰间学校嘅实习嘅男仔低我一班咁派咗入嚟跟我做，即系两个 P A 啦。我同我师弟啦，好啦，已经拍十二个钟头嘢，由朝头早唔知六点拍到夜晚八九点十点，啲好夜啦，唔止十二个钟啦，应该十五六个钟啦。佢突然间发烧，即系佢发烧，发高烧， 拍到发烧。 咁你会点？ 有一首歌叫做《拍到发烧》。 咁你会你个嗱，如果而家今日你咪，哎呀，咁你快啲翻屋企唞，系咪？ 梗唔系啦。你一日未死， 你咁聪明嘅， 你 跟住， 因为我都见过呢啲咁嘅情况， 佢负责 mark shot 嘅，佢系 mark shot， 哇 ，mark shot 咁更加唔 得， 跟住咧就唔系，就同个跟住导演同讲，喂阿红，佢叫阿红，阿红将你个 mark shot 个 plan 俾咗梁继章，你去买宵夜， 系啊， 佢而家负责买 宵夜， 佢负责买宵夜，佢十一点几发紧烧就买宵夜， 梗系啦， 我就做紧自己嘢，再攞埋佢嗰份嘢过嚟做， 系 就系咁咯， 系咁噶啦 ，P A 好正啊，我真系觉得， 所以今日啲人如果你打工。你会睇到呢工，你会觉得哇咁样都咁样咪好惨。 又唔系，而家有好多你名导演嗰都系 P A 挨出嚟， 全部都 系啊！喺嗰阵时候你一定系要咁。你经过咗呢一样嘢，其实你做得到 P A 嘅话， 你目睹过啦 ，P A 目睹过 非人生活。 但系我觉得 P A 好好嘅，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好惨。其实一个字可以形容佢哋嘅就阿四。其实佢系任何嘅人嘅阿四，个景唔啱嘅又闹你，系咪啲演员嗰啲有冇搞错？你咁早嗌我嚟又系你，啲服装唔啱嘅话又系你，冇错。所以其实好强心脏嘅，我啲 P A。 经典有一次拍师奶帽，拍师奶帽嗱，写住去师奶帽，咁跟住个准备师奶啦，翻到嚟嗰啲师奶佢攞咗绑礼物嗰啲师奶。又被人闹，师奶帽系要好长嗰啲 事，咁样你又唔可以话人，佢俾人闹佢系应该嘅。 因为个导演同个 P A 其实沟通亦都有问题嘅。 但系佢一咁讲之后咧，佢假设佢知道， 无论边个问题。被鬧的一定是 BA， 係啊， 但係你呢單嘢，我覺得你都要知道你自己會將拍乜嘢噶嘛，係咪啊？ 唔知啦，真係唔知道你點溝通啦。總之我呢件事 其實好多嘢要 book 嘅，做 BA，book 房啦，即係 book 嗰個拍攝嘅房啦 ，book 外景場地 ，book 演員 ，book 化妝 ，book 道具、 梳頭、道具。 哇！一個人做曬，導演唔會幫你嘅， 唔會幫啦，導演喎， 導演啦， 所以係。 导演都要顾嘅，导演嗰阵乜嘢佢都要顾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就下边仲有一个 P A 啊嘛， 所以工作嘅焦虑咧 ，P A 真系好大嘅，即系约一嚟在幕前啦，你自己有冇啲咩焦虑？譬如嚟拍戏之前啊，我唔知你嗰时拍好多戏啦，会唔会收咗剧本嚟话，哇要俾人刮包啊？嗰时你知唔知嘅拍之前？ 一定知嘅，嗰阵时候我哋都未算好飞子仔，但系当然咧，你去到嘅话佢会再飞啲俾你嘅，即系其实佢都至少佢有个囊啦，有个囊你知道嘅就今日会拍啲咩嘢，大约会有啲咩嘢，冇错。咁就我如果系作为一个演员嘅话，我最焦虑嘅系乜嘢咧？就系到时嘅话你入唔到戏。因为咧，你要知道嘅就系你拍电影，其实侧边有好多嘢。你以为你自己就系拍紧啦，可能系你哋两个对戏嘅话，周围又有可能行过啊，做紧唔同嘅嘢啊，可能即系有人食紧烟望住你啊。你系要系投入喺你自己嘅世界里面嘅话，你忘记出边嘅嘢，但系你得唔得咧，系另外一件事。又或者 有冇试过唔得啊？ 有试过，有试过喊唔出咯。我仲要系对住 Ken 哥啊。跟住你Ken 哥嗰阵时候肥猫冇错，咁其实就系拍紧有一个喺新加坡，我系佢个妹，咁到最后尾其实嗰、那个嗰场个场口啊，系好容易可以入到戏，我就唔知点解我入唔到，即系我就喺度闹佢，咁跟住佢就佢俾咗一封其实个场口又咁讲啊，即系佢系俾咗一张佢自己画嘅图画俾我，就系、佢就画咗我同埋画咗佢，睇住佢话好伤心啊，原来我一路都对我个哥我哥唔好，但系原来佢系咁爱我嘅，喊好易。是吗？以为自己就手到拿来啦，我入到去的时候我就是入不到。跟住你见到的就所有的人都对你好失望。 你越惊。 我越惊就越接不到眼泪。跟住你都见到Ken哥就跟他讲声的就是说你自己 OK 先啦。 哇。 行去。我从来没跟人家讲过那次对我的演艺生涯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 哇。 你入不到就是入不到。成堆人全部等 着你。但 是你 越是就越入不到。 冇错。 我压力大到 不得。冇错。他们还要为了你的话什么都试过了。即比如说拉远一点是不是不要 close up 给你。close up 给你你太大压力。那开头的时候就是close up 给你。因为觉得你应该得嘛你拿奖的。好啦。 即是拿了奖之后。 拿了奖之后。 哎呀我这个重大压力。 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未做个演员啦，即系冇你哋咁多啦。我想问咧，你谂一啲悲哀嘅事情得唔得啊？ 唔知咯，就系我嗰日我已经扭尽六人啦，你知唔知？ 我谂个掣佢拍唔到啊！ 我总之系嗰个位，我去唔到嗰个位啊！我唔知点解嘅就我去唔到嗰个位，我就去唔到。 咁点收科啊？ 冇啊！到最后尾嘅时候咪就系唔拍咯，佢就系拍一个。拍一個遠嘅，拉住阿 Ken 哥嘅同埋我嘅，咁跟住就算啦。其實佢可以俾一個 close up 你嗰個位嘅話，其實係你自己 攞分， 係啊，攞分嘅位嚟嘅，冇到最後尾嘅時候剪咗。 哦， 就 是演戏就 是、可以点 啊？有呢啲嘅焦虑， 唉，好惨。 跟埋编剧有啲咩焦虑？加唔到货， 最怕就系俾咗个剧 本 人哋。 你觉得好咩？ 咪咯，好惊。 你觉得好？ 俾人哋嘅就系不知所谓。 仲有咧，最惨就嗰啲 show 啊，以为好劲啦，好好笑啦。我最怕就系好好笑咩？ 边个？边个？边个？边个？ 咩？ 开佢名，开佢名，开佢名。嗱，我开咗啊。 你做俾我睇啊！哇，点啊？即系我又望住我大嗰啲啦，大嗰啲又望住我。喂，你写嘅，你讲俾佢听。哇，呢、這个时候你同我割蔗。 但系你解释俾佢听，解释俾边个听 啊？解释嗰啲廿， 但系笑话要解释就唔好笑啦。有时候笑话， 佢睇完即系佢仲要目无表情嗰啲咁嘅样，好好笑咩？ 系。 做一次俾我睇，同埋佢唔系摆喺个剧本系咩放手？ 哇，系。我有听讲过嘅，佢哋话咧，以前你哋呢一批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系以屈辱同埋羞辱对方，以成为嘅就 系 希望你呢个嘅就 系 叫震撼教育嚟嘅。佢话因为佢哋以前都系咁，所以嘅就系佢哋会觉得呢一套嘅其实系好好嘅。即系总之睇完之后嘅点都好嘅，就不知所掟嘢，咁你就会好惊啊！你就死死地又要由头到尾再写多一次， 如果我好唔开心， 仲要。你写乜嘢啊？啲咩字嚟噶？你系咪识写？ 咁如果佢咁讲，我同意嘅。你啲字真系 有问题嘅。 你 啲字系 有问题嘅。 我知，但系佢 唔使咁讲啊嘛。 之前你又睇到，今日你又睇唔到。 即系点解？寻日你睇到，今日你睇唔到， 因为佢鬼暗眼啊。 唔系，因为佢觉得唔中意，唔顺， 就睇唔到咯。 睇唔到。 其实做演员有时咧个压力话唔到俾人听，最惨就系话咧，你一出丑咧，你觉得唔单止你自己出丑啊， 累到人， 累到人啊！我讲过嗰阵时我系。即系去你嗰三色台啦，参与嗰个长寿嘅晚间节目，做呢个变脸啊嘛，我讲过系好大压力。我哋做电台边识玩呢啲咁嘅骑呢嘢啫？即系冇贬义啊！即系呢个系中国国粹啊！即系我意思即系咁高深嘅嘢，我学咗。但系咧，我翻屋企变嚟变去咧，唔系戳住呢度，又掹住呢，又突咗少少出嚟咁样，变唔到啊！但系你要上阵噶啦嘛，你会点啊？ 我好惊，真系会好惊，表演硬 住头皮，硬住头皮， 系啊！ 最惨嗰次咪 live 噶嘛，你以前都做过啦， 系 咪？ 系啊！ 一起个音乐，爸爸爸爸，哇！想濑尿惊，系 好惊。又或者就系你， 好惊， 你喺度谂紧嘅就系。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其实嗰个礼拜你系瞓唔着觉噶， 好 一路喺度担心，其实出现咗啲咩问题。 我到而家谂翻都仲惊，我 系噶， 因为一起 创伤后遗症啊有， 系啊， 我 想我 都系噶，我明啊，我有，我都我明嘅，但系其实有 你做唔少呢啲咁嘅不同嘅。因为嗰阵时电视台好多呢啲咁嘅杂耍式嘅表演咧，又踩鸡蛋啊，又 觉得你应该 台庆表演啊嘛， 唔知你得唔得？但系阿删咗你，你就要得，系啊。咁但系我都系一个正常人嚟嘅啫， 你就要练咯， 我唔 识跳 碟 啊，转 碟 啊， 转碟啊， 系啊，跳姿态舞啊，系啊，嗰啲咁嘅嘢，明嘅明嘅，但系都开心嘅， 好玩噶。 所以所有 嘅 嘢嘅话，我都会系怪责我自己嘅，即系譬如头先我讲嘅嗰个咁嘅情况嘅话，我觉得系我自己嘅问题，系咪？但系我觉得其实最大嘅压力系就系你阻住其他人啊嘛，呢一样嘢系最大压力，你觉唔觉得系啊？ 有冇方法救到你？不如走埋刮你一巴，你咪喊。 冇啊，冇嘢可以救到我，冇嘢可以救到我，系啊。但系其实嗰阵时候其实大家都喺度帮紧你嘅，就系帮紧你。 但我听闻有啲方法，例如滴嗰啲咩刺激眼睛嗰啲， 咪就系唔想啊嘛，就系唔想啊嘛，就系想你自己真喊啊嘛。但系唔知点解嗰阵就谷唔到啊嘛。你谂下，我仲要好惨，因为其实我都系 Ken 哥好好嘅，喺侧边嗰度嘅。其实你又可以，你知唔知有啲演员 系 好衰嘅，佢系唔做戏，唔交戏俾你。总之佢就 系 佢带楞佢个背脊，佢就影你嘅话，咁 佢目无表情， 目无表情咯。咁但系佢唔系，佢已经不停咁样去到，喂，做啦做啦做啦，得啦，我交戏俾你，我交戏俾你，我就系 beat 唔到。所以我真系好对佢唔住，好大压力啊！ 行行都有啲辛苦嘅事情。只系大家唔知 嘅 啫， 小事嚟 嘅 啫，你哋嗰啲 office hour 嘅嘢。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失去是人生的催化剂。在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曾经追逐过 拥有过，亦都失去过。好多人都惊失去，其实当你真正领悟到失去嘅意义嘅时候，就会发现有时失去比拥有更加踏实。呢种踏实唔系来自物质嘅满足，而系内心嘅宁静同松容。当一个人唔再惊失去嘅时候，佢嘅态度会变得随和随意。呢个唔系一种消极嘅妥协，系来自内心嘅自信同坦然。古人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他们明白生活中的得失不是绝对，是一种相对的体验。失去或者是一种新的开始，更真实更深刻的拥有。失去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它令我们学会珍惜懂得拥有的真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般不停流逝，我们拥有的东西也不停变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能更加松容地面对失去。每一次失去是人生一种洗礼，让人变得更加成熟。失去令我们懂得放下。生活之中为了很多东西，荣誉、物质、疲倦不堪。当人学会放下，内心的负担就会随之减轻。只有放下对失去的恐惧，才能真正抱拥生命的美好。人生好似一条曲折的道路，失去可能会令我们迷失方向，但只要保持一颗坚定的心，人就在困境之中找到新的出路。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转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星期四爱好系列吓、一首有回忆嘅歌曲，咁最近咧 DSE 学生考试咧咁样，又谂起今日呢个题目，我突然之间咧就好想讲翻有关学校校园里边嘅一啲回忆，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因为始终经过咁多年，我都唔知点解我仲记得，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因为你要翻学嗰日咧，开学所以开学咧，阿妈陪我去，即系送埋我去 小学、中学， 唔系中学。中学咧就喺湾仔山上面一间嘅中学啦，咁、样系。其实我同阿马小强咧都系同一间，不过我就系香港嗰边，佢九龙嗰边。咁嗰间学校咧，其实我系即系我屋，起码我屋企人心仪已久啦。有时系咁样，我唔知个咩学校嚟噶，我阿妈好学校嚟噶咁样。咁但系因为最初咧就以为自己入唔到，点心入到，所以好开心。我爸爸妈妈都好开心，妈咪陪我去到。咁因为我个小学咧好细间，去到呢一间山上面嘅中学咧，哇！我一睇好开心啦，有花园仔啦，有教堂啦，好大间啦。虽然行上个斜路系几辛苦嘅，咁当时咧就好开心，好开心嚟到呢间学校读。咁每一间学校咧，总会有啲地方你会留恋得多啲嘅。 系啊， 譬如话喺打乒乓波场，又或者操场，或者某啲嘅角落头，你同啲同学仔住咗匿埋喺度咧，就食嘢啊咁样。咁呢个学校都留低俾我好多好多嘅回忆。但系当然啦，正如每一位学生一样，一定会经历到最后要离开学校啦咁样。你仲有冇呢啲回忆噶？ 有， 即 系 你 都学 系啊，系啊，我好少，我唔系太记。 系 你啊，马小强 唔开心噶，因为考唔到中六啊嘛， 我又系 要走啊， 我又系啊， 系啊，咁然后有啲同学欢天喜地啊，咁样，然后自己就执嚟， 即系你记得噶咋，反而系呢啲， 系啊系啊，但开心嘅嘢都记得，开心嘅嘢都记得。如果你讲考试就系呢啲咯，考得唔好咁要走噶啦。 我同你一样啦，我考得唔好啦，所以我要走啦。咁跟住就喺附近揾咗一间中学啦。 系 而个操即个操场系天台嚟嘅，即系嗰间学校。 明啊！ 我望翻自己嘅旧校，我望翻自己嘅旧学校，系好心酸。 系啊，有冇喊啊？ 咁又冇嘅，因為而家呢間學有女生嘅，之前冇，即係有少少。 但你睇下你坐嚟隔離嗰個重壓嘅， 有又唔好啊，所以每一樣嘢都係，係咪先？塞翁失馬。 哦，所以諗起 啲女同學， 諗起呢啲 所謂啫，揾啲嘢。 女同學都唔緊要，哇！呢個 好似男同學咁嘅女同學，高級校園， 超唔同體，超唔同體嘅同學。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 谁愿这样？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闯。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虽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闯。 因为咧，呢间学校咧，每个圣诞节咧都有呢个子夜弥撒嘅，咁啊，每一次去咧个回忆都好深啊，即系去翻个教堂啊，喺翻个校园里边咧，每一次都系带翻好多童年回忆翻嚟嘅，咁所以今日拣咗呢只歌曲啦。 好，我呢一个嘅有关于回忆嘅故事嘅话，系来自一张宝丽来，你谂下宝丽来已经 认识有， 即 认 识有，认识有。旺晒噶啦，已 经 系啊，好耐啦！突然间觉得，咦，点解我同佢影过张咁嘅相嘅咧？咁其实咧，要讲翻嘅就喺以前咧，我哋做呢个欢乐今宵，其实系好开心嘅、 嗯。 你有冇做过欢乐今宵啊？ 冇做过， 冇做过。但系嗰阵时候真系好开心，因为你系会 feel 到嘅就系，其实佢哋有唔同嘅资历嘅艺人啦，可以咁讲啊。阿姐啊，金牌司仪嗰啲咧唔睬你嘅，因为佢哋系永远都唔会同你食饭，永远都佢哋有佢哋自己做嘢嘅，佢哋好专业嘅。 班靓妹成日走埋一齐食饭， 我哋班靓妹所以叫小花，就同埋有一啲比较系年青啲嘅演员啊，又或者系一齐做嘢嗰啲系好 friend 嘅。其实我哋私底下系会一齐食饭啦，去 disco 啦，去玩。呢啲啦，咁譬如可能就系贾斯乐啊，又或者一大扎人啦，就程思俊啊，咁呢啲咧系好 friend 嘅。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佢会帮手撮合一啲姻缘嘅。你哋有冇试过噶？ 我试过， 我冇 被撮合姻缘啦，或者系帮人撮合姻缘啦，有时系会咁样嘅。我好记得。 但系你觉唔觉得有时系多事咗噶？ 系多事咗嘅，未必撮合得成嘅。 就算你撮合得成，咁佢哋嗌交或者 好啊好唔好就好麻烦。 系啊，最衰你啦。 嗱，佢撮合呢一对咧，其实问题在于就其中一个系我，但系嗰个人咧唔系喺呢一组里面嘅，只不过就 系 知道嘅就 系 有艺人嚟嘅，男艺人嚟嘅，系边个我唔讲啦。咁啊，点样撮合法咧？就系、是、有一次好特别嘅，做完晒节目之后啊，其实好多时候咧，做完欢乐今宵，我系唔会群佢哋去玩，因为我住得太远。 哦、 如果我再翻屋企嘅话，系太嗰阵系冇车搭嘅，冇揸车。 其实你冇揸车，你点 可以出入的士？所以咪就系咯，出入要的士啦。咁、哦、所以我 系 唔会同佢哋玩嘅、嗯。但系嗰日唔知啊，有某人同我讲嗰阵，唔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啊，边个都去？ 嗱，嗰阵时候咧，有两个地方系斗嚟嘅。第一个就系、是、如果你系喺呢个 disco 咧，喺香港岛嗰边就 系 DD， 冇晒噶啦，所以而家可以讲啦。中环 DD 系咪大家都知噶啦？如果咧你系响喺呢一边嘅话咧，如果系喺九龙方面嘅咧，就系、是、河东，系、 嗯、 咪 ？Hollywood East 又或者系 Canton 呢等等啦。好啦，嗰日咧佢哋就约咗喺河东。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咧，你已经知道咩事啦，因为咧嗰个男仔就已经坐咗喺间房中正中个位置， 隔篱空位， 冇错，就系要同佢庆祝生日。咁我咧就系被撮合嗰一个，咁当然我唔系好知啦，但系咧你 feel 到嘅。任何時間我都要 佢，你有冇拍 拖？擁 你哋係啦，擁你埋去坐。 但係你嗰時冇拍拖嘅， 我嗰時冇拍拖嘅，佢都冇拍拖嘅。咁佢覺得喂，郎才女貌啊，好正啊，咁樣啦，兩個人一起埋一齊啦。 如果你 咁 係 嘅， 其實一齊好開心㗎。 其他人咧就一番好意嘅， 有嘢係啦， 都唔 係 害 你。 你 會 feel 到嘅。咁跟住咧，成日都會出去跳舞啦，出去跳舞啦咁樣。就係我一陣間揀嗰隻歌，我哋就係仲呢一首歌就係因為一出去嘅時候嘅話，嗰時太紅啦。咁所以佢就會出去一齊跳舞，大家就會好開心嘅。但係到最後尾時，我哋無疾而終。点解呢？同一首歌曲，同一个地方，因为喺我哋嗰阵时候，亦都有同一啲朋友一齐去玩。咁就系呢啲嘅男艺人咧，佢带咗有一个圈外嘅男仔一齐去玩嘅时候，是又系呢一首歌。当佢跳嘅时候嘅话，我觉得首歌系唱俾我哋两个听嘅。咁跟住咧，我就中意咗佢，我自己单方面中意咗佢啊吓。好啦，咁啊暗恋咗，谂大约。几个月到，好辛苦啊！咁我就同嗰个男艺人讲，我唔敢同嗰个人表白，我就同个男艺人就可以即系旁敲侧击一下。我同佢讲，我忍咗好耐，我想话俾你听，嗰日咧喺河东嗰度，你带去嗰个男仔，我好中意佢，跟住佢个样子。唔知点算好，跟住佢话你讲紧系边个边个，我话系啊，其实你可唔可以介绍我俾佢识咧？即系话俾佢知嘅就，我想向佢告白。如果系嘅话，佢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咧？跟住佢话俾我听，佢唔中意女仔嘅。哇 一棍拗落嚟，真系一棍拗落嚟。 系啊。 哎呀 首先在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错过了我的姻缘。另外一次的就是说再跳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就是得他们两个，等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不喜欢我的。 小哥有冇俾人撮合过啊？ 冇。 你有冇撮合过人啊？ 有。 嗰阵时好兴噶。 你凭住你攞住个咩心啊？你当你撮合嘅，我觉得咧有时咧真系有时好心做坏事，因为俾人撮合过一次咧，其实心尾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噶。 咁唔关人事噶。 点解咩事？ 你撮合咗之后，你哋两个唔啱 啊？因为撮合咗之后，真系拍咗一阵子嘅拖，但系真系一阵子咯。咁跟住嗰个女仔就 free 咗我啦，咁样咯。可能其实佢都系因为人哋 系 啦，有冇风食餐饭叫你两个坐埋一齐，有时候你两个好夹，嗰种系一种气氛嚟。但未必真系中意嘅，你明我讲咩？ 我明， 系种气氛，好似大家嗰种舆论嘅推动力咁样，咁啊试下啦。咁但系好多时都会唔系好多时咧，即系如果玩完就会唔开心咯。 系啊， 喂，总会有玩完噶啦，但 系 撮唔撮合你唔关事嘅，我觉得系啊， 冇签保证书。 我都系啊，被撮合嗰时候嘅话，咁我咪冇开始咯，系啊， 冇咪冇咯， 系啊。 好，我依家呢个回忆咧，就系头先讲翻，就系话我做小编剧嘅时候咧，啲人咪。因为好少咩，你讲一次啦。咁有一次我成功打甩咗，又系一个叔，又一个阿姐。佢话好好咩？哇，得啊得啊，即系古奇。 你话叔阿姐系有啲 阿姐系系啦， 即 系 专有味， 即系 大姐级啦， 系 啦，大姐级啦。 challenge 你写嘅剧本， 系啦， 就 系 话你认为得咩？ 系啦，我就话俾佢听，啊，真系得啦，你信我啦。 系， 因为其实之前已经沟通过噶啦。 咩 show 嚟噶？可唔可以大约知道啊？ 是啲音乐 音乐 嘅 show， 音乐嘅 show 啦。 OK， 好啊。 咁佢话真系得，我话得你，你信我啦。咁嗰刻我话好得啦，我真系试下啦。咁好开心咯，即系如释重负啊，搞掂咗啦，终于。咁啊，到佢咯，出嚟，哇，全场冇反应。 哎呀， 佢讲完啲嘢，佢全场冇反应。 即系你讲完你啲写俾 佢， 如果我系你，我即刻走 嘅， 即刻走，我系即刻走。 惊到，因为嗰阵时个台咧响红馆嚟嘅，佢就喺上。 仲要系红馆。 系啊，佢喺上边，我就喺个底嗰度。 即系你知啦， 梗系知啦。 我谂佢心已经喺闹紧， 好惊。跟住哦，跟住拍拍拍，然后啲灯暗晒，即系个拍完啦，落广告咯。嘣嘣嘣，听到啲高叉鞋声，死得好惊，点算咧？ 系 阿边个咧？叫佢过嚟，任我化妆间， 任我化妆间， 系 系。 因为佢下一把仲有， 哎呀， 点啊？ 都系你写嘅， 都系我， 系啊，哎呀， 入到去，跟住佢即系佢啲助手帮佢整嘢啦，又换啲嘢咁啦，搞搞搞。头先嗰度冇反应，我话唔系咧，佢话吓 你仲撑啊？ 系啊， 冇得撑噶啦，都 好就系最后悔就呢样嘢。佢话你唔使讲啦，啊，试咗唔得，下一把点样？即系 即改， 系啊，诶、我就真係方寸大亂啦，因為嗰陣時好， 我係你嗰只鬼仔 ，Junior 啫。 哇塞，原來我依家扮死， 錫佢高踭鞋， 只鬼仔，錫 佢高踭， 我錫你高踭，錫 佢高踭鞋，阿姐你仲喺邊度？ 喺度， 我俾阿 講噶。跟住， 乜呢啲位唔撐得噶？ 係啊，我衰 啊， 跟住，跟住佢叫我冇出聲，佢望一望我，做咩啊？好驚啊？ 嗯， 咁我點答啊？ 系咯， 都 系啊， 即系我结，即系已经系系啊，系啊， 其实应该 say 咗 sorry 先， 系啊， 咁就可能会减一减咗火气， 仲撑， 系唔识嗰阵时真系唔够经验啊。 跟住咧， 佢系唱歌定做戏噶？唱歌嘅， 一阵 播首歌， 再播嚟，再播嚟，再播， 系咪两个字噶？ 天王啦，系 因为以前有一个两个字嘅咧，好恶阵势。佢每次一参与活动咧，上至监制，下至 FM 咧，都系好惊噶，系 啊， 因为知道少少嘢就会辣兴佢。 但系呢个时候咧，我睇下，咦，我嗰啲即系大佬咧冇人喺度， 梗系啦， 得我一个对住， 唔关大佬事嘅，去到呢一个位。大佬都唔敢同你咩嘅，你写噶嘛，大佬。嗰时你啊， 你 啊大佬，你话 得 啊嘛， 但系冇反应啊嘛。 系啊， 你叫大佬出嚟同佢解围，冇可能，呢个系你嘅责任。 因为嗰个化妆间佢自己私人噶嘛， 梗系啦， 得几个佢啲助手，助手唔嚟， 佢除高踭鞋勾你得， 佢冇人够胆出声，净系即系帮佢搞其他嘢。你快谂，快谂， 快谂点？系 啦， 系啦，一系就系，一系就咁，一系就我除咗你高踭鞋，扣你个头， 扣三下，好唔好？ 都无补于事啊！ 我一定都要出去， 起码佢感觉良好啲啊，系无补于事。 你应该话俾佢听，佢就一系咁样啊，姐。 我伸个头俾你，我伸个头俾你，冇错。我谂唔到，嗱，我俾个头你 call 完到冇事冇数。 头先咁样嘅话摆平， 好冇？你嚟 call 个头定 call 个头？ 就瞓五分钟，你同我谂点去？ 哇，好惊啊！ 好惊。 咁嘅心情点谂到赢啊？ 梗系啦，即系急急忙忙咁啊，又咁又咁又咁啦。跟住佢就后来都 OK 嘅，即系第二 part 翻嚟都 OK 嘅。第一 part 咧最失败系咩咧？嗰时我帮佢度，我以为好好嘅，就系咧，如果女人嘅名字叫做烦恼，咁男人嘅名叫咩啊？ 如果女人嘅名字 叫 烦恼，系啊，男人叫做乜嘢啊？ 系啦， 啊哈。 我度咧就叫自寻烦恼，咁我 sell 佢嗰时佢就得啊几得意咁样。 O K 啊，我觉得。 但系去到台嗰度咧， 系咪佢 present 得唔好啊？ 系咯， 我唔敢咁讲， 因为一阵间要播佢只歌。 你个行嘅化妆间，你 present 得唔好啊？唔好赖我，恶咗佢先啊嘛，系咪？恶人先到 嘴。你系边个咧？一阵间自有分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当局今个月中啱啱完成审批航空业输入劳工计划嘅第二轮申请，共向27间合资格公司批出2982个配额。第一輪申請至今已經有超過1300名輸入勞工到香港機場工作。他說在政府推動之下，機管局下個月起將會啟動本地機場前線員工的交通補貼。林世雄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說，香港國際機場每日客運量和航班升降量， 最高分別超過160,000人次同超過1,000架，已經恢復疫情前分別大約80%和90%。而去年貨運量同比輕微上升3%，至到433萬公噸。應邀對印尼進行正式訪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外長王毅與印尼外長雷特諾舉行會談，並且共同舉行記者會。王毅說要高度警惕本地區形成小圈子，反對製造任何對立，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穩定，將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他說兩人都對中東局勢表示痛心，希望所有相關方在中東問題上保持克制，又指巴以衝突造成人道主義災難，應該立即實現無條件停火，盡快建立人道救援機制，避免局勢升級，重申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國。印尼外長雷特諾就說印尼與中國同意加強合作與雙邊關係。菲律賓外交部表示，菲律賓決定加強與日本和美國的關係是一種主權選擇，並且敦促中國反思自己在南海的行為。菲律賓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地區緊張局勢的根源眾所周知，正是中國過度的海洋主張和侵略行為，包括對填海造地的軍事化，破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加劇局勢緊張。中國外交部日前批評，就美方近期針對中國推進印太戰略，在中國周邊採取一系列涉華錯誤言行，特別是拼湊美日非小圈子和搞亂南海形勢，表明嚴正立場，要求美方不得搞陣營對抗，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國家文物局從美國成功追回38件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相關返還儀式在當地星期三下午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舉行。美國紐約曼哈頓區檢察官辦公室將繳獲的38件中國流失文物藝術品移交中國政府。央視新聞報導，經初步鑑定，專家判斷呢批文物大部分是明清時期中國藏傳佛教文物，涉及佛塔、佛像、佛教飾物等的類別，涵蓋銅、泥、象牙、木等的材質，保存完整，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日和下周初驟雨逐漸增多，有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45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4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9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7.8升7蚊，友邦保险48.4升1.6，美团97.1跌4.5。恒生中国企业58.94升7.8，建设银行4.88升1毫，中国平安31.6升1.45，中国海洋石油18.54跌2.8，阿里巴巴67.9跌1毫，中国银行3.34升6仙，盈富基金16.67升1.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4.32，瑞士法郎0.91，加元1.376，人民幣7.236，英磅對美元1.247，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日經平均指數報38,156點，升194點。港金報22,1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4.49美元，卖出2374.98美元。

其实好多阿哥阿姐咧，佢系真系好认真嘅，即系 开头嘅时候佢系对个人， 系 啊，而家你觉得其实佢都系对件事， 但系系好好嘅经验， 佢都系想件事好啫， 真系啊， 因为 佢都冇面啊，出到去冇效果，冇预期嘅效果， 同埋佢一早话唔得噶嘛， 系啊，佢讲过，佢讲过啊嘛，咁当晚就系。 在台上我未理想，要找到理想，一於要站在台上，每個現在無恙，終歸會成為最響，做個為誰形象，今點算痴心妄想，任我發語 頭先你喺度講咧，我有少少以為係波波群，因為波波 我都有以為 係波波群咧，都係一個 好嚴謹嘅前輩。 有一次係啊，即係都係做一啲音樂嘅節目。咁我負責 FM 啦，係咪跑腿嘅啫？咁因為導演不停催啦嘛，喂，快啲啦，出嚟行個台下咩咁啊？唔該啊，波波群姐姐啊，唔該到你啦，你得未啊？咁樣佢喺度拍緊粉化緊妝，一擰過嚟。得半邊面化妝， 你話咧？ 你話咧？ 一定係咁講。 我呢句説話係真係上，即係啲前輩就咁講。 係 啊， 你咪想我咁出去啊？ 係啊， 你話咧？ 係啦， 好型啊！ 哇，佢哋真係超勁。 我到而家都記得，佢當時佢好酷咁 望，冇 嘢講啦，冇笑容。你話咧？ 係啊， 好，回憶繼續轉動， 梗係要啦。 娛樂圈越嚟越 好好聽，我一陣間嗰單都係啊。 不過我落嚟講呢單就唔關娛樂圈事啦，就關自己屋企事嘅。其實咧，以前啲家庭咧，總會有啲叫做係咪三色貓啊？淨係嗰啲糖貓，我哋叫糖貓。咁同埋以前啲人咧就唔係好興咧寵物店買嘅，領養都少，通常都係唔知係邊個又生咗 痘 啊？ 你要唔要啊？ 要唔要啊？或者街上唔見到流浪貓，執佢翻屋企。咁咧，我屋企以前咧，我同阿爺阿嫲啦，都好多人嘅，我家姐哥哥，即係好多，因為嗰啲咧72家房客啊，好多間房嗰啲咁樣樣。咁但係大家都唔係好干涉大家，總之你生活我生活咁樣。咁有一唔知喺邊度咧執咗只貓翻嚟，咁我屋企人就好中意啦，我家姐好中意啦，我好中意啦，好細只貓 ，B B 嚟嘅。但係當時咧，我阿爺養只大狼狗， 哇！ 咁大狼狗同貓仔，你話會點咧？ 欺負嗰只貓咯。 好啦，有一日我放學翻嚟，突然覺得成間屋好靜，好靜，咩聲都冇，狼狗唔見咗。 我就諗啦，啊當時嗰只貓咧一路都係綁喺廚房啊，就唔想佢出嚟啊，因為就係驚會發生一啲唔開心嘅事。我已經即刻掉低個書包，跑入廚房，就俾我見到一個好恐怖同埋唔開心嘅場面啦，就係已經。猫仔已经冇晒气息噶啦，因为俾只狗已经系伤害到极致啦，系啦系啦，咁啊唔形容得太清楚啦，咁啊冇咗啦，咁啊喊喊啊喊咗一个晏昼，然之后咧第日咧同我哥哥咧举行一个小小嘅葬礼咧，就将佢葬咗我嘅天台一啲泥嗰啲叫咩花丛嗰度，花丛嗰度，咁咯到而家都仲记得，咁啊唔知啊，即系忽然间咁啊回忆细个嘅时候，原来咧都有啲咁样嘅。悲惨啊！但系亦都几唔知会留喺脑海里边咯。虽然嗰只猫仔个样子我都已经唔记得噶啦，就谂起呢一只歌咯，叫做《阿花的故事》。 翻啲故事，原本嘅呢首歌咗十分钟，中午十二点钟。 嗯，好啦，咁啊，亦都系头先我所讲嘅嗰个综艺嘅节目啦。其实嗰阵时候真系学咗好多嘢，亦都有一个讲法嘅，就系话其实嗰个系木人行嚟嘅。 系啊， 因为你会做好多主持，又会做趣剧，又会又或者咩，佢系好多发挥嘅机会嘅。有一段时间嘅话，唔知咪因为咧要挽救呢个收视，所以你每一个礼拜咧都有唔同嘅题目嘅 主题， 主题嘅嘢啦，譬如可能讲紧嗰只咩夏日倾情之夜。又或者系咩怀旧热辣辣， 其实你嗰节目真系玩好多嘢出嚟，咩扮歌星啦，扮名人啦，又有啦， 乜嘢都有。 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咧，我好恨入去嗰个节目。 点解啊？ 我觉得嗰个节目好劲咯，我入唔到啊。因为咧嗰阵时嗰啲编剧咧，全部系大字派嘅，你知唔知啊？ 真系我知。 大口莲啊，大口。狗啊，大口乜大，全部大字派。 你系大肚腩啊？ 唔系我冇噶，大口莲一个叫大口莲， 冇错， 系啊系啊， 系啦， 我识佢。 系啦，咁嗰阵时候其实基本上你又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机会，又或者就你会遇到有一啲可能其他组会调嚟，无端端就两三个月跟住就调走嘅，即系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噶啦。咁样嘅人啦，咁其实有啲其实基本上佢哋真系演戏系唔识唱歌嘅，但系你讲紧嗰啲咩夏日倾情之夜或者咩一定要唱。 好多 人扮油脂啊，咁样乜乜地整两条大滴水啊，咁样佢哋好鬼憎嘅。咁但系咧就一定要逼佢哋唱歌，同埋其实如果嗰阵时候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录音咧系喺晏昼两点钟开会之后，又喺六点钟你哋化妆之前呢几个钟头嘅话咧，系喺个我哋嗰个 studio 里面咧嘅话，就系喺嗰度录嘅，喺现场录咯。咁你就你会见到一个 boom 咁样嘅搞到对住，跟住你就录。如果你系录错咗嘅话，可能你已经唱到剩翻两句，由头录。起系冇得 edit 嘅，所以其实系好大嘅一个压力啊！对于唔系唱歌嘅人讲，咁啊嗰阵时候就惨啦，因为咧就有一个系根本完全唔识唱歌嘅一个男艺人，跟住咧就将佢摆咗喺我嘅手上，因为咧我识唱歌，我识入，好多时候你就觉得入，好似嗰阵时候教你咁样， 系我记得，咁好大压力嘅， 好大压力系咪？佢又唔可以唱错，因为有时我会同佢对唱，佢一唱错嘅话，我又要同我要陪佢由头再嚟，可能因为咁样嘅话，佢好多谢我啦，咁跟住咧就会成日俾人哋安排到食饭嘅时候咧，又系坐喺我隔篱， 有冇日久生情啊？ 我觉得系咯，系啦。咁跟住咧就会有啲，你会听到一啲阿哥阿姐嘅就夹餸俾人食啦，哎呀买嘢俾人饮啦， 哇！ 你会知道有啲嘢好奇怪。 嗰啲梗系前辈讲噶啦， 系啦，佢买嘢俾人饮啦，哎呀好心理啦，咁嗰啲你会知咩事？永远都系坐喺隔篱嘅。咁当然就永远都可能因为我哋两个要录音录到好迟，系啦，到最后尾嘅时候咁样就咁样嚟啦。好啦，跟住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咩都冇发生过。 我估到嗰个男艺人系边个？ 你一定估唔到嘅。我冇同人哋讲过嘅，我亦都唔会同人讲嘅。好啦 ，anyways 呢个唔重要。到最后尾嘅时候，佢点解冇追我呢？咁跟住我就要问啦。咁有人同我讲，佢就话你知唔知啊？其实佢好中意你啊，但系到最后尾时佢冇追你。你知唔知原因系乜嘢啊？ 我知我知， 你唱歌太好听。 佢觉得佢会高攀唔到你，或者佢觉得佢以为有一个人同你拍紧拖。 嘅唔系你， 你唱歌太好听，佢唔得。 唔系，佢就系话。佢知道你住得太远，嗰阵时候录嘅呢一首歌，录完又录，录完又录嘅就系呢一只啦。 男艺人系边个咧？ 我估系三个字嘅， 鬼只三个字咩？ 唔系有两个字嘅艺人噶嘛？ 佢有四个字啦， 系啊， 系啊，我估 全部废话啊嘛，嗰四个字叫。 有冇个 有冇个俊字嘅？ 我唔会讲嘅，我唔会讲嘅。哇！呢一首歌永远都难忘。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曾自问外表都不怎么吸引，却妄想跟你同行。请你明白我已暗中因你倾心。越不敢发问，人越近，越不敢将我心拉近。我的心窝已下沉，心里留住了自由苦困。如何在你心窗一角朦胧呈现我的爱？纵使骤晴骤雨，尽管。情愿更甘心不悔恨， Dennis 嘅倾心啊，好啦， 正啊， 我有个咁嘅人就好啦，好羡慕你啊。 咁系咪好笑啊？但系 好笑， 好 笑， 好 笑， 件事系啊。 好，我呢个回忆咧就话说有一当年曾经响香港以外嘅地方工作， 嗯， 咁有个朋友去搞咗一间工厂，咁就有时同我倾下偈嘅，咁就话喂。我發覺咧，工廠咧有啲採購部咧，好似出咗問題喎，即係啲單啊咁樣，即係古靈精怪嘢啦。佢問我：喂，叫我幫手，我幫咩手啊？你啲嘢我唔識喎。佢話嗱，因為咧嗰兩個咧係當地嘅人嚟嘅，就唔係香港嘅。佢話你幫我手啊，咁我點幫啊？得啊，你過嚟一下禮拜一，咁咪去啦。去完之後咧，佢話：嗱，我今日呢一陣咧兩點鐘就約咗個同事入嚟審問佢，然後咧三點鐘又一個同事，你負責坐喺度啫，乜、 嗯、 都唔使，因為佢 咩都唔使做，咩都唔使講， 捉個鬼出嚟。我話係唔係得㗎？我話你唔 咁，你個作用係咩啊？我想問， 你 坐喺度啦。咁佢一陣你知啦。總之佢我再 一個做場戲啦。 嚇，正正經經咁樣、嗯、好啦，咁啊正襟危坐，跟住。坐咗喺度啦，嗰、那個人即係被查問嗰人坐咗喺度啦，然後開門，我朋友入嚟，跟住有個女仔推咗架車仔入嚟，上面搭曬花露，一沓二沓搭滿曬喺度，跟住就同嗰個人講啦：嗱，呢幾年你條採購部啲單好多問題，全部都係你嗰啲出咗問題嘅單。哇！嗰、那個人面色都變咗，成架車仔淋滿曬好多花露喺度，佢求其攞咗面頭嗰、那個嗱，某年某月某日。啊！你出面當時嘅市價可能講十蚊，你又報咗15蚊，有冇咩事？跟住哦咁啊，認啦。跟住第二個人三點鐘又入嚟，又推住嗰個車仔入嚟，又係攞起滿頭嗰個，又係同一番説話。跟住佢兩個認曬之後出咗去。跟住我問個朋友：，哇！你咁犀利嘅，揾到咁多證據出嚟嘅，你唔使我坐喺度啦。佢話唔係啊。成搭車仔咧，嗰啲快路咧， 假 假， 得一個人真， 係真嘅。咁我話有咩作用？佢話你睇唔到咩？頭先我哋見到你成搭嘅個質路，好驚。 但你嘅作用係咩啊？ 話我香港過嚟嘅， 哦， 就坐喺度。咁 香港總公司派嚟嘅， 類似啦。咁、嗯、就 係個樣咁過嚟， 係啦， 係咁樣過嚟，佢都驚，佢一定係做錯事。 似大傻，因為佢樣似大傻。佢呢个叫真傻，佢唔系大傻，叫真。 佢呢个人真系傻。 原来系 佢个名叫真傻。 讲完未？去歌 咯。 系 啊，系啊。点解拣首歌咧？因为我觉得佢咧后来咧好似好戥呢两个人可惜咁样。咁我觉得哇，你唔系好似有啲猫哭老鼠咁样咁咯。 国语女啊。 到处为他聚齐，人生的好景到处与他畅叙。谁知巅峰的他，谁知顶尖的他，悠悠留下两行泪。是否他心中永远抹不去红？中永远太多挂虑，是否他心中所思迷惘得不知所知，茫然留下满眼泪？是否万千感慨从此迷失意义，茫茫然满眼眼泪？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佩如 baby。 我最快乐的时候呢就是吃自助餐，因为在吃自助餐里面呢，我可以一次过品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我减压的时候，在工作里面最休息不够熬夜的时候，减压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去吃自助餐，还要去这个食甜品区，吃雪糕，吃 cheese cake， 吃朱古力蛋糕，感謝成為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啊！星期 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寻找爱的故事，等待中的母亲，有一个女仔生长在这个乡村地区，至少就胸怀远大，她不想留这个乡村，她想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她希望好像很多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她厌倦了妈妈的管束，家庭生活的无聊，每次只要留在家里都会跟妈妈因为意见不合而吵架。爸爸一早离世，妈妈对着她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想她好，但是她每一次想说什么，女仔就说哎呀得了不用说了。终于有一天，这个女仔好唔想再过呢种生活，决定离家出走，去城市嗰度要闯下天下。佢立志要做一个红透半边天嘅歌手，等母亲以佢为荣。佢终于走咗去城市嗰度，但系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理想唔系理想就得嘅，唔系轻易可以实现。佢做唔到歌手，只系喺酒吧里面做呢一个侍应。一年一年咁过去，佢离开佢理想越嚟越远。后来他还染上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就是酗酒了，经常喝到哇醉晒这样回家，睡一两日，然后又再回工。随着时光流逝，他不但只达不到他理想，而且一路都振作不起上来。这段时间母女两人从来都没有联络，因为妈妈根本没有他的地址。直到后来妈妈听到啲邻居话啊，好似系唔知边嗰个城市嗰个区嗰度见过佢。妈妈不辞劳苦嚟到呢一区，周围揾周围揾，不停打探，派好多个传单，希望可以传到佢手上。甚至喺街上边等嘅时候，俾啲警察赶佢，喂婆婆你唔好再企喺度啦。佢仲系苦苦哀求，唔该你啦，我想贴一张传单揾我个女啊。传单上边有一张照片。就是他的照片，满头白发，样子非常悲戚。下面有一行字写着，我一直在等你回家，我像从前一样爱你，想念你。直到有一天，那女在酒吧放工了，又是喝到很醉醺醺地拖着很攰的身体。身体手上面还拎着一支酒，一路喝一路醉醺醺地走。当他走过一个路口，停一停，好奇咁望一望嗰个栏，呢、这个咧系个个人都可以贴得嘅一啲通告栏，通常咧就系贴啲广告嘅。但佢见到点解呢一张相咁熟悉嘅？佢捽捽对眼，慢慢行上去，然后见到佢最熟悉、最挂念嘅妈妈出现喺眼前，系我妈妈、哦，我可唔可以饮醉酒咧？系咪真嘅咧？佢再将出眼再望上去，系啊，系佢好多年冇见嘅妈妈。妈妈嘅照片下边仲有一行字写住：我一直在等你回家，我依然像从前一样爱你。佢一松手，嗰、那个酒樽砰一声打烂咗。佢企喺呢个报告栏前边，揞住块面，喊咗好耐，好耐，好耐。第二日。是收拾自己的衣物赶回家，一路去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尊严又叫他现在入去会不会很肉酸呢？妈妈是不是真的想见他呢？自己什么都做不到，没有做到歌手不特止，这几年的生活浑浑噩噩，好老道，妈妈会不会骂我，会不会笑我呢？到最后都回来了，他故意用他敲一敲门，咦，怎知敲门道门轻轻一推就开咗啦，吓点解冇锁嘅？佢好担心系咪有贼仔入咗去咧，于是即刻冲入去，见到妈妈床上边瞓着咗。妈妈听到有声，扎扎醒，见到佢女好开心，跟住个女冲上去抱住佢话：妈妈系我啊！两个人揽住喊咗好耐， 跟住个女又问：诶，点解唔锁门噶？咁危险。阿妈含住泪水话：你走咗之后，我从来冇锁过门，因为我等紧你翻嚟。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 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nd 爱的故事，让爱延续。刘医生是一个好医生，他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他都一直为了自己的身份自豪，因为他救了很多人。但直至他妈妈因为癌症入了医院之后，他那份开心的感觉就荡然无存，因为他觉得特别难受。他是一个医生， 好多重症者在他治疗之下都康复出院，但妈妈的病已经去到末期了，是肺癌，每次听到妈妈咳他都很心痛很自责，为什么我一个医生我帮不到他，他完全做不到没有任何的事情不可以令他更加好一点或者舒服一点，他甚至想如果可以替妈妈挨，我愿意让他挨，我来痛他不好痛，但是都做不到，他知道妈妈的生命已经来到尾声。有阵时他趁自己在每做一件工作中间都会去探望妈妈，问他想吃些什么去哪里玩啊，但妈妈讲的都只是自己的身后事，有些什么留给个仔啊，有些什么留给个孙啊，这样。听到妈妈这样讲，这个刘医生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有时他自己工作比较忙，妈妈都会赶他走，哎呀你不要再来探我了，你回你自己办公室你做事啦，啲病人等着你。有一日妈妈出去行一阵啊，经过仔的办公室听到啲嘈吵声。他站在那里听了一阵，原来有个女仔发生严重的意外，急需眼角膜的移植。而啱啱医院就送了来一位生命垂危的年轻人。刘医生基于医者的责任，就向那个年轻的男仔的家长说，一个女仔现在急需这个眼角膜，那你仔仔好不幸，那生命都来到这个尾声，可不可以考虑捐出你的仔眼角膜给个女仔呢？爸爸同意了，但是妈妈不单止不同意，还大声地闹，我仔都未死，你做什么那么快讲这些啊？我仔为什么要捐眼角膜啊？我仔就算死了，我都不愿意给他人拿他的眼角膜走啊。刘医生无助地站在那里，想劝又不知怎劝，他做了这么多年医生都算经验丰富，但是要劝这个妈妈捐个仔的眼角膜出来的确是有点困难。讲下讲下，那个妈妈还发怒，你咁叻啊，你叫自己屋企人捐啦，你唔叫屋企人捐。讲到呢度，突然之间刘医生嘅妈妈行咗入嚟敲敲门，唔该，仔仔啊，我捐俾佢得唔得啊？妈妈都已经嚟到生命嘅最后嗰期间啦，不如就等我捐俾佢啦。刘医生听到佢咁讲，呆咗喺度。在场嘅两个爸爸妈妈都望住咗，哦、啊。原来这个就是医生的妈妈，一直饱受病魔折磨的妈妈，在她苍白的面上突然间有少少血色，好像想到一些很开心的事情。她走到刘医生面前轻轻地说，阿仔啊，你给我捐给她吧，我想我对眼可以一直望到这个世界，望到你。刘医生控制不了喊了出来。这个时候妈妈的说话一直萦绕在她耳里面，应不应该给妈妈捐给她呢？最后那个不幸的男孩都救不到了。而那个失明的女仔是幸运的，因为男仔的妈妈听到刘医生的妈妈这样说，她很感动，好啦，你说得啱的，我都想我仔的眼我一直看到这个世界，还有看到我捐我仔的眼角膜出来啦。我哋唔可以改变生命嘅长短，但可以增加生命嘅宽度。原来爱系可以用嘅方式延续下去。生命虽然结束，爱从来冇结束。 照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暗地两相痛，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便做连你说已难。 春风。这是爱，只怕来，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白象情丝暗地两低落，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盼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自尽？寒雨暴至，秋风竟吹散。何日方可再目见？云雾散，始终不再现，失去影踪。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预计30,000个简约公屋的营运净开支大约为44亿元，本财政年度预留其中1,354万元作营运拨款，平均每个单位的每月营运费用大约是1,000元。有立法會議員表示有關費用太高，關注有沒有下調空間。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當局採取三合一策略，有關營運費不單止涉及清潔保安、維修保養，亦都會包括服務在內，包括設施、交通配套等。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沙田 T4 主幹路項目不單止可以舒緩地區交通情況，更有助分流交通，為新界東北的持續發展發揮策略性功能。若果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T4 主幹路預計6年之內建成。局方預期完成大埔公路沙田段的擴闊工程、 T4 主幹路獅子山隧道改善工程和 T6 橋擴闊工程之後，新界東的主要幹道網絡將大致能夠滿足短期至中期及直至2041年的運輸及物流需要，大部分現有及預期出現的交通瓶頸將得以舒緩。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上，議員林素慧關注項目造價涉及71.6亿元，非常昂貴，詢問當局有沒有進一步評估造價。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明白公眾關注有關項目造價，政府一直回應訴求並加入利民措施，會繼續進行解說，強調 T4 主幹路項目能夠針對大埔道和提升沙田區內的交通。

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早晨啊，早晨，12:00，晏晨啊，I love you three，I love you four。无聊俱乐部， 无聊俱乐部啊！你今日系咪好失望咧？我派咗个男神蛋挞俾你， 佢仲要整起把靓声。 我知啊，系咪 ？Hello，I love you。我哋成日系咁样，唔好介意。 好啦， 我 开心。喂，嗱， 我都唔介意。 今日咧，多谢 Eric 你讲呢个话题，其实我系觉得有啲奇怪嘅。 点解啊？ 佢话讲嗰啲叫咩 pros and cons， 即係好處與壞處， 讓 隻貓係出街喎。但我心諗，而家啲人養貓唔俾，通常都唔會俾佢出街。 喂，你叫我哋唔好俾佢出街，因為佢哋會好緊張噶嘛。 係啊， 係咯。點解你會諗呢個話題嘅？ 有聽書啊，你哋 有 啊。 呢個即 common sense 啫。我諗而家都市養貓嘅人唔係一般農村嗰啲或者鄉下嗰啲。我知嘅，有啲人喺鄉下養嗰啲咧， 放養啊，周圍走啊。 佢淨係一早一晚喺度，佢翻嚟食嘢啊嘛。 冇錯。 跟住就走出去玩， 我出面有一只都系咁嘅， 系咪啊？ 食嘢就翻嚟啦，佢听到你翻嚟，佢就翻嚟。食完嘢之后，佢就走噶啦。 本来就 有时候带埋其他啲 friend 过嚟食。 系啊，我话开餐， 真系有一次带咗三只， 咁过瘾， 黐线 嗱，本来冇乜所谓，但系都市啲猫识唔识路噶，同埋出咗去咧咁多车，飞，冇危险咩？你觉得？梗系啦，猫唔系好识睇过马路噶。 咁佢出街咧有個即係有冇好處，其實唔係冇嘅。後面只貓可以發揮到自然嘅行為啊，跑啊、跳啊、跳類似啲啊，搲你搲棵樹，唔搲你家私啊。其實有唔係冇好處，不過啲好處就同啲壞處比就真冇得比啦。我問你哋一個問題，你估嗱，一般貓而家喺香港個壽命咧大約10至14歲普遍啦。 係啊。 你话一隻出街嘅猫个寿命几 长定短系咪？ 我估长啲咯，16 系啊， 16 或以上， 2至5歲。 咩啊？出街反而得2至5歲？ 系啦，所以可唔知我哋养只猫几紧要啦？喺即系话俾你知，出边嗰啲街猫咧。都 on average， 即系天生天养嗰啲更加短命啲添啦。其实啲猫好，我哋养到佢咁长命嘅啫。喺街边咧就好容易俾车撞死啦， 俾其他嘢。 你头先讲会唔会撞失路？会撞失路啦。其实咧喺我香港嘅，即系你譬如高楼大厦嘅情况，如果你只猫走甩咧。咁啊，唔係未見過啦，即係阿媽攞垃圾出去，只貓跟咗入去個冷房。 嗯， 咁嗰啲貓 就梯走咗。 你希望喺嗰個樓梯井嗰度揾到佢啦。不過其實咧，就喺我哋大廈嘅環境，佢哋一定蕩失路噶啦。咁一定失蹤噶啦。同埋有啲人而家好興帶佢啲貓出街嘅。 有啊，有條繩拖佢噶，有時。 系啦，帶個狗繩去，咁啊嗱，好個別嘅，係如果你出街帶住個狗繩，我認為係一個 compromise。所以如果你個別隻貓，你試過一次，佢好明顯係好開心嘅。 嗯 嗯。OK，maybe 啦。OK，不過咧就一定要帶個狗繩，因為佢不過因為你 抱佢出街，即係你唔會好似夠行佢出街咁啊，飲啲嗰啲嘢，所以基本上佢唔會有方向感嘅。 啱啊，佢都唔知去邊。 不過佢哋好得意嘅，有個方向感指南嘅。如果佢自己走出去咧，就好多時都翻屋企，不過又唔係一定嘅。 嗯， 所以喺澳洲咧，我記得我隔離街我有個希臘朋友咧，佢由細到貓，即係我第一次接觸貓係佢啲貓嘅。 係。咁咧，一個走過嚟你屋企。 啲貓咧，我永遠咧都唔會老死嘅。永遠都係有一日佢走咗出街失蹤咁樣，好明顯被車撞死啦、 或者失咗蹤咁樣，唔知去咗邊咁樣都得。 係啦，同埋成我喺澳洲做獸醫咧，我哋有啲情況咧，係因為好似香港第一樣嘢，呢個 relevant 對香港，因為好多人喺香港都會放只貓出去嘅。 嗯， 因為喺村屋住咧，全部有你只貓，有啲貓會叫到癲，咁你就唔放佢出去，佢只貓就死都唔轉完，咁樣就。所以咧就其實香港絕對會發生啦。咁、我記得咧就你有啲所以喺香港啲人都會放只貓出去玩嘅。不過你放佢出去，佢哋又捉大驗試驗生物啦。喺外國咧，我做獸醫咧，我就成日見有啲病我喺香港永遠都唔見嘅，就貓打交。好多次貓嚟到咧，個背脊咧就有傷口。咁你係因為一隻貓走路嗰陣時就俾人咬咗傷口咧，即係個頭嘅耳仔咁樣啦。咁咧就佢啲貓個口入邊嗰啲牙咧好污糟嘅，咬咗保證含龍。所以咧就基本上咧，我哋成日都有我哋叫有個名添啊，唔係叫含龍，我哋叫。Cat fight abscess， 貓打交嘅含龍，所以有名有名 有名堂嘅， 系啦，所以即系放只貓出街唔系咁好啦，同埋同埋貓咧愛貓有我哋有之前有講過，貓有愛滋病嘅，就唔會傳俾人啦。系啦，喺大自然咧，呢個病點樣傳播咧，就係打交。 哦，咦，咁好危險咯！即系如果佢打交就有好大机会就会惹艾滋翻嚟。 喺香港咧，我即系旧时我即系同过啲慈善机构做嘢咧，其实咧佢喺街边验嗰啲猫咧，其实好多猫即系多过你想象中啦，好多猫都有猫艾滋嘅，去到某个地步佢都冇再验啦，因为验咗又点咧？因为佢知道有就有啦，不就啊，所以所以点解你领养只猫翻嚟咧？就我都平时 recommend。睇一个来源喺边度啦，就 check 佢有冇猫艾滋啦。不过就其实街猫好多呢啲嘢， 知道系。咁即系我即系最后个结论就系，即系尽量唔好放啲猫出去啦，系咪咁讲？ 系啦，系啦，啱啊。咁呢个一定系啦，同埋放啲猫出去，我第二个大睇少少就系，即系香港系你知啦，一个好多雀仔会飞过嘅地方咧，啲野猫咧系完全破坏环境嘅。 因为他们会杀啲雀仔，系咪？ 系啦，杀啲雀仔啊，小蜥蜴啊，啲青蛙啊，啲小动物啊，咁啲猫系一个好叻。 咁我想问你啦 ，Dr. Eric 啦，其实我试过，屋企人都试过喺街上面见到啲流浪妈咪带住流浪猫 B， 其实我哋应该点处理呢？ 哇！呢个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如果你唔理佢，你又会觉得好似佢一定会俾啲车碌死。我试过有一次喺人哋嗰啲商场嘅停车场见到有只猫 B。自己走嚟走，我都唔知点解，可能啲流浪猫妈咪生嘅，咁我都谂， okay. 如果我有佢死紧嘅，啲车碌嚟碌去，但我可以做咩咧？譬如一个人， 有几样嘢你要做啦。我试过咧，就我试过经过一个商场嘅，即系嗰啲后门口啦，见到只猫咪啊咁样啦，咁我就同个姑娘讲，我哋翻转头只猫咪仲喺度咧，我哋就攞佢屋企，咁我哋就领养咗嗰只猫啦。所以呢个一个可能性可以尝试领养佢啦。 呢个最理想 就系啦，如果佢健健康康嘅，你可以试。打电话俾慈善机构睇下有冇 搵啲猫义工咧，佢会帮你搞嘅。 或者如果你喺路边嘅，你见过好明显好病或者乜嘢，咁就打电话去有 都系 有 啲 线咧俾你打。 有嘅，佢哋会好好噶，佢哋会嚟接噶。 O.K. 系啦，佢哋会处理，咁啊处理即系个唔系咁好听啦。而家就有啲猫就好消息，就有啲猫有好多慈善机构而家就系去渔农处揾猫去领养嘅，所以点样都要去渔农处先噶啦。所以你即系如果只猫 lucky 嘅，就可能揾到好主人咯。 O.K. 好啦，今日做翻啲好事。不过如果自己真系唔识养，就唔好夹硬啦。或者唔方便养嘅都唔 系。系啦，绝对系啦。 O.K. 好，喂，今日多谢晒 Dorric， 唔该晒，多谢，下个礼拜见， 好，拜拜。 好啦，天气不稳定，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嘅时候今日晏昼两点钟，今日多云啦，有骤雨啦，初时雨势有时系颇大，有强烈嘅狂风雷暴。如果行街街啊，去行山啊， 借先， 哎呀，借啊，去到几点啊？去到两点啫， 去到两点啫，起码晏啲会天气好啲啦。 但出边个天黑晒， 黑晒啊，系啊，湿晒添。 好啦，听日星期五再见大家， 好啦，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肥强过嚟啊，帮我 download 啲嘢啊，赶急！ Sarah 姑妈，你自己搞啦，我唔得闲，好忙啊！ 你忙紧啲咩咁巴闭啊？你过嚟帮我先啦、啊！ Sarah 姑妈，我写紧投诉信啊，投诉屋苑大维修嘅棚工喺搭棚嗰阵时咧，佢冇背带嗰条安全吊带啊！如果有棚工唔小心由高处堕下，后果不堪设想。嗱，你要帮我准备信封同埋个士单，即系邮票先至真啊！我要寄投诉信俾劳工处啊！ 肥强啊，棚工嘅职业安全性命有关啊！你可唔可以写快啲啊？等你写得嚟嘅话，佢邮过就得太阳落山啦、啊！ Hello Sarah 肥强，你哋倾紧啲咩啊？ 明明啊，我同 Sarah 姑妈倾紧要向劳工处投诉屋苑大维修嘅棚工，响搭棚嗰阵时啊，你知唔知咩啊？冇带个安全吊带啊！ 系啊，棚工嘅职业安全性命攸关，要尽快处理啊嘛！但系肥强啊，仲未写完投诉信啊，都唔知赶唔赶得切啦！喺个邮局关门之前嘅喎，将封信寄出啦，即系啊，俾肥强去到邮局啊，邮差先生啊，都应该要第日先至派信啦、啊！真系心急死我啊！万一喺呢段时间有棚工发生意外，点算呢？ 睇嚟你哋唔知道劳工处仲有其他投诉渠道噶噃。 明明睇你个样好似精拎个肥强喎，咁我问你啦，劳工处仲有边啲职安健投诉渠道啊？ 其实劳工处早已经推出咗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俾雇员同公众人士可以透过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更加方便咁就工作地点嘅不安全作业模式或者环境状况，以电子表格形式向劳工处作出举报。 咁啊点啦 ，Sarah 姑妈，原来劳工处嘅网上平台可以俾雇员同身为市民嘅我哋可以更快捷同方便咁就职安健不当作业作出投诉，令劳工处能够尽快跟进去防止意外发生。不过明明，我想问劳工处嘅网上平台容唔容易用噶？特别对 Sarah 姑妈呢啲中老年人。 喂，你讲乜嘢啊？我都不知几醒目啊！你再乱讲嘢，我连你都投诉埋。 诶、哎，两位唔好咁激动，一人少一句，听我讲先。嗱，首先我想答肥强啦。呢、这个劳工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使用界面咧，简单易用，投诉人可以透过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等等嘅流动电子装置，去到劳工处网页 www.labour.gov.hk 点击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就可以填写电子表格作出举报，并且咧仲可以上传相片、影片或者录音档案。此外，亦都可以输入 eform.cefs.gov.hk/form/id0001/TC/ 去连接电子表格嘅。 哇，原来上传相片、影片或者系录音档都可以喎、啊。咁真系好方便我呢一啲唔系好识中文输入法嘅中老年人嘅。哇，呢啲咪好咯，真正方便啊！雇员同埋市民使用流动电子装置举报唔安全嘅工作环境啊，点啊？ 是啊，劳工处开设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比巡查工作更具针对性，方便雇员和市民使用流动电子装置举报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便劳工处迅速跟进。 喂，等阵等阵 ,Sarah 姑妈都是不要写这个电子表格住。 为什么 啊、我想问清楚，喂明明 ,Sarah 姑妈的投诉呢，劳工处会不会保密处理的？我费事啊姑妈以后出入屋苑啊要戴安全帽和安全面罩啊。 点解啊？ 唉，费事俾人知系你投诉啊。 咁你哋大可以放心啦，因为劳工处对所有嘅举报都会保密处理，除非喺法例特定嘅情况下，劳工处系唔会披露投诉人嘅资料嘅，亦都唔会披露因收到投诉而到访某工作地点噶。 唉，咁啊好啦，细路姑妈，你可以放心啦。 呢方面我冇担心过噃。 吓、啊，点解啊？ 因为我打算用肥强你嘅名字投诉咯。 吓、啊，咁衰？ 讲笑咋，我梗系实名举报啦。明明啊，我又想知啦，劳工处收到投诉之后，佢哋会点做噶？ 收到投诉之后，劳工处会因应投诉嘅性质同内容，尽快派员巡视相关嘅工作地点，作出针对性嘅调查同跟进。劳工处会适当安排人手配合呢啲调查跟进工作噶。 喂 ，Sarah 姑妈，你睇啊，隔篱座嚟咗好多人，佢哋好似检查紧大学嗰个竹棚啊！ 哇，劳工处嗰啲行动啊，真系几快，我都未揿掣 send 个电子表格俾佢哋。 其实我有朋友咧住你哋楼上噶，早排我哋都有倾过。我除咗向佢介绍劳工处嘅网上平台之外，都有话俾佢知，市民仍然可以透过现有嘅唔同途径，例如发放电邮 inquiry@labour.gov.hk， 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或者1823作出举报。 咦，我想你朋友举报真的有效用，劳工处已经做紧嘢啦。 其实要提升工作间嘅职安健，系有赖雇主同埋雇员嘅共同努力。工人、雇员必须要配合，同埋遵守雇主制定嘅安全规定。平日工作嘅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周遭嘅情况。如果发现唔安全嘅作业模式或者环境状况，就应该即刻同劳工处作出举报啦。 啱啊啱啊，因为雇员最清楚每日工作地点嘅潜在危险，佢哋咧提供嘅资料对改善工作安全环境咧至为重要嘅。除咗可以保障自己同埋其他工友嘅工作安全之外，亦都可以令家人更放心。明唔明啊，肥强？ 明啊，西罗姑妈，咁你唔使担心啦。 我始终心系积案，好难完全放心嘅。 想再放心啲啊，其实可以下载劳工处全新设计嘅职安健 2.0 流动应用程式。呢、這个 Apps 旨在提供最新嘅职业安全同健康资讯，喺优化咗嘅用户界面上增加咗多项新功能，除咗包括啱啱所讲嘅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仲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同动画嘅职安警示、职安健训练、系统性嘅安全警示、飲食業安全動畫同埋重要公告。勞工處網頁有相關嘅二維碼，可以掃描下載職安健 2.0 流動應用程式。你哋睇呢個 app 係咪好正呢？ 正啊！呢次真係放心啦，直情係放一萬個心啊！ 咁我哋一齊去後巷檔茶餐廳食點心啊！物為職安法，雇主雇員同有責。我是樂一鳴。 另外提提大家，政府已於2024年2月23日刊憲有關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尚未實施的其餘四項元素，即工作的危險分析、安全和健康的意識、控制意外及消除危害和職業健康的危害的保障計劃，將於2024年4月29日生效，並設有6個月的寬限期，大家記得要依法遵守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迷茫，是梦还是泪？ 用咗大半生嘅时间，忘记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可以再系另一个你讲嘅你嘅口头禅，陈词滥太有你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单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仲剩翻几多，我唔清楚能够还你哋嘅，我都已经还咗，于心中上锁，现实我早知不妥， 风吹不倒，坚守不屈，始终感慨前事太傻。渐大个，渐觉得怯懦。你问我为何，郁郁寡欢不想醒觉，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 喘息呼吸全部被撕破，我发誓以后都不再出错，但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都迷梦，是梦还是能累，大半夜没开水，谁在观赏我自己手捏的破碎，谁头看手机都朦胧，是梦还是能累，你我之间想你，现实剩下我自己，谁说过不舍弃，任大雪纷飞，像你我分开飞，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都迷梦，是梦也是眼泪，谁在观赏我自尊惨烈的破碎，谁头看手机多朦胧，是梦还是眼泪。